讲到之前有一个短片给大家放一下，是介绍去年年底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福音大会。那个大会呢有5000人参加，这几分钟的一个片段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大会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 Just play please。 信仰越纯粹，越有能力。 我们已经从100多个小时的这个大会信息和节目中选了20几个小时，做出了10个 DVD。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看全部的内容，可以向生命季刊来订阅。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3:14-16。提摩太前书3:14-16，前书3:14-16，3节经文，但是非常重要。我们大家再一起把今天的经文读一次。提摩太前书3:14-16，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次。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没有可以再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载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的心来感谢，来赞美。我们的心被你的荣耀所充满，被你的恩典所吸引。主啊，我们要感谢，要赞美，要敬拜你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你是教会的主，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买赎了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今天可以在地上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主啊，你的教会何等需要你自己用你的道，用你的灵来更新，因为教会今天的光景在主的眼中，主啊，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就求主，求主你将这教会的真理再一次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知道教会在今天的责任，主你自己设立教会的目的，主你要使用教会的方法，都求主你向我们显明。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叫我们的心今天俯伏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按照我们教会讲到的顺序，现在已经讲到提摩太前书的3:14-16。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段圣经， 叫我们看见了教会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教会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三本书信、三封书信，在新约圣经里边，对一些学者来说，把它称作是教牧书信，因为它是和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如何来牧养教会，如何来用一些纪律，来用一些规矩，来用一些我们教会里边的每一位成员、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男执事、女执事，所有这些人如何在教会里边能够行神喜悦的事情，把这些规矩摆在这里。所以呢，这三封信呢被称作是教牧书信。这个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每一位在教会里边负领导责任的人都应该把这三封书信常常的摆在他的面前，摆在他的面前。这里边不单是定了一些规矩，不单单是定规矩，也叫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圣经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圣经里边称呼教会有很多名称，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羔羊的心腹，每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教会它的特点、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所以很奇妙，很奇妙。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叫神家里的人和神的家，神家的人和神的家。神家里的人在神的家中要有规矩，你在家里边生活你也要有规矩。我知道很多的家里边都定了一些规矩贴在墙上，孩子们该做什么，父亲该做什么，母亲该做什么，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谁来负责洗衣服，谁来负责洗碗，都定在墙上，都贴在那里。但是家里边很少有人能够好好的去执行。在我们家里边，这个我的责任现在是洗碗，但是洗碗又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得按照这个纪律去操练自己，去操练，不喜欢也得做，做一做你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件事情，操练，操练。所以在神家里的人要有神家里的规矩，所以神家里的人与神的家，神的家是根基，是基础。最后这段圣经要让我们看见神家所建赖以建造的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前边两章、二章从八节以后到十五节，这是在讲教会里边的人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保罗说，我愿男人都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一个男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应该做的，没有愤怒，因为男人比较容易发怒。当然现在姊妹发怒的也很多。圣经里边你一会儿你会注意到啊，这个保罗对男人的这个规矩、男人的描写和女人有一些不同，一会儿你会看见，因为他是根据男人的一些生活特点、女人的一些生活特点、人的这个本性中在生活里的表现去定的一些规矩。男人容易发怒，所以保罗说，男人，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无争论。男人喜欢争论，你看看那些慕道的朋友，一到查经班的时候，这个争论最厉害的都是那些男慕道友，那些姊妹都很安静。所以我愿无争，在教会里边争论的、争斗的，这大部分也都是弟兄们。所以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下边是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这是正面的要求。前面都是一些从负面从来讲，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要做什么呢？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圣经对男人的要求。女人呢？我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这是对女人的要求，今天也要按这个要求来做。今天的很多的姊妹衣服有一点不太正派了，这个下边都露着这个身体的部分。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姊妹，好多年以前我见到她，哎呀，那个衣服都是正派的装饰，很好。结果呢，最近也受到这个世俗的影响，衣服开始真空。看见我去讲道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在那里一个劲儿的要把衣服往下拉，往下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有些部分是遮盖不住了。但是那个衣服设计的就是让你遮盖不住的，那不是正派的衣服，不是正派的装饰。所以呢，怎么拉也不行，怎么拉也不行，拉一拉又上去了，拉一拉又上去了。所以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服为装饰。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的外在很华丽，但是呢，不能给你增加心灵的那种品质和美好。你戴多少首饰，戴多少耳环，戴多少项链，都不能使你的心灵变得合神的心意。今天有些世界上的女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豪华，穿的服装贵得不得了，这个戴的首饰贵得不得了，以为这样就可以表明她的身份。但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是心灵的贵族，不是服饰上的贵族。我记得这个早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喜欢读这个一个法国作家叫巴尔扎克，写小说写得很好。其他的东西我都记不得了，但是他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可以在一夜之间穿上贵族的衣服，因为那很容易啊，有钱就可以买到啊。但是你得好几代以后才能流贵族的血液。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那个血液，真正的贵族的血液，那个才是真东西。穿贵族穿的衣服不是真东西。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心灵合神的心意，心灵很美好，那才是最宝贵的。一下边又说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异。下边又说到，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注意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不是在讲教会的秩序，这是在讲家庭里的秩序。那个男人是单数，女人也是单数。那个教导，那个讲道，那个字在这个原文里边不是讲道，是教导，是教训。教训在家庭里边，按照神设立的秩序，女人不能辖管男人，不能教训男人。今天这些做姊妹的，你要好好的对照神的话，看看有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你在家里边要是指着丈夫的鼻子去教训他，你就违背圣经了，你就违背圣经了。一教训，指着丈夫的鼻子一教训他，一辖管他，就要出毛病，就要出毛病。这是圣经里的教导。我很快的讲，然后第三章也是讲这个教会里边的秩序，教会里边职分的设立，这些职分的一些特征，一些规矩。第三章前面说到，人若要得基督监督，对不起，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监督在教会里边是神所设立的。如果我们中间的那些弟兄羡慕这个职分，他圣经说是羡慕善工，要注意啊，不是让你带着个人的野心去在教会里面抓权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羡慕善工的这个角度，你是羡慕做神和神心意的事情，是做事不是抓权，这个地方区别很大啊，不是抓权是做善事，是做事，不是抓权力是服侍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一节经文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争议，但是基本我的理解就是要在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配偶要忠心，要忠心。下边说到是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也很重要，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这个今天我想这个要求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教会来讲已经算是相当低的教子，不饮酒滋事。你知道那个时候，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大概常常喝酒的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些异教地区，在那些外邦地区喝酒很厉害的，喝酒很厉害。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在希腊文化地区，那个酒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常常有庆祝酒神的一些祭节。到那个时候，人都喝的这个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都喝到那种程度，然后就放荡，生活放荡，表现放荡。所以不要醉酒，不打人。这个不打人的意思也不是说见人就打，在教会里边你要做执事做监督，到时候一不高兴见人就打，那是不行的。他这个意思不打人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伤害人，不应该，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下边是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入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这都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些规矩，在教会里边你就得这样行，就得这样行。不能说这个人刚刚信主很热心不错，但是圣经的教导说不能做监督，不能做执事，不能马上把他放在很重要的岗位上。为什么？因为容易自高自大。我们有一位弟兄很热心服侍，在国内的一些事工上很热心，也很会做一些事情，也很有口才。但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位同工呢，就马上把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了。结果当一放在那个重要的位置上，他就自高自大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知道人呢，一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弟兄今天的光景就不是太好了，他自高自大了，他骄傲了。魔鬼就是一个自高自大骄傲的家伙，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我们人呢，我们人里边的那个罪性里边的有魔鬼的性情，本质上和魔鬼的性情是一样的。我们的罪性啊，弟兄姊妹，那个悖逆上帝与上帝隔绝的那个本性，实际上是和魔鬼的性情有本质上的相似，容易骄傲，容易自高自大。一旦我们把自己放在不该放的位置上的时候， 我们就自高自大，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个时候，也就是你从那个高位上跌落下来的时候了。所以圣经在这里的教导很清楚，今天教会出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常常不照着圣经给我们的那个教训去做，一不照着做的时候就出问题。所以照着圣经的规矩来做，教会就安稳，就合神的心意。所以如果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下边是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注意这个地方说不一口两舌，做执事的这个地方是讲男执事，男性的弟兄。下边讲到女性的时候呢，是不说谗言。不说谗言是什么意思呢？一口两舌当然就是一口两舌，用我们今天最通俗最容易懂的话，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见这个人说这种话，见那个人说那种话，一口两舌，一个口里边有两个舌头，见人的这个人的时候伸出这个舌头，见那个人的时候伸出那个舌头，一个人嘴里边有两张舌头，两个舌头的时候，那也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嘴里面有两个舌头的？很多弟兄容易犯这样的错，弟兄。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不要一口两舌。我在上帝面前常常祷告，祷告什么呢？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做一个诚实的人，让我做诚实的人，心里想的嘴上说出来，嘴和心要一致，在家里和在外边要一致，在自己的那样的生活里要和在外边也要一致，要说诚实话，就是这样。所以不要一口两舌。下边又说到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都是很容易明白的，不难，圣经里的规矩都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是不容易遵守，不容易遵守。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就很重要了。真道的奥秘不是说这个奥秘你就把它守住不讲出来，神已经把真道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了，这个奥秘不是没有解开的奥秘，是已经解开的奥秘。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核心，有一个很纯正的一个信仰的内核，这个东西要持定，要抓准，固守住，坚持住，在那些非原则的事情上要包容，要宽容，要容易接纳别的人，但是要在这个真道的奥秘，这个最核心的部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最纯正的真理上，要抓得准，抓得清楚，抓得稳，固守真道的奥秘。下边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要试验一个弟兄在教会的侍奉中，家庭的生活中，工作岗位上，在教外有没有好名声很重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很大的公司里边，有一个弟兄在教会里边是很好的执事，但是呢，在公司里边人家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在那里做地下工作，最后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人家说了几句话，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他很不像，他比不是基督徒的人对他的这个其他的那些同事，对他的部下还苛刻，教外没有好名声。所以要试验，在家庭里边也是一样， 管理好自己的家。管理好自己的家，意思就是说你在家里边要做好当做的，其他的事情交给主。不是说你管理好自己的家，你的儿子马上也是那么属灵，你的女儿那么也是那么圣洁。你是照着主的教导去做好你当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交给主。你的儿子可能悖逆，你的女儿可能不圣洁，可能做很多羞辱神的事，但是你是照着神的话语教训他，你就完成了你的任务。管理自己的家，不是说把这个家收拾的整个让人看起来哇羡慕的不得了，你真是不得了，你真是了不起，你的儿子13岁就去读哈佛，你是怎么教导的？不是这个意思，那是成功神学的东西。做好榜样，你就完成了你的任务，其他的让神来负责任。女执事，前面说试验，我没有讲完试验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要经过试验，金属你要去试验他，看他有没有足够的韧性，才能让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就是试验的意思。试验的意思，女执事也是如此。女执事在原文里就是女人，但是前边说男执事，那这个地方应该逻辑上是在讲教会里边做女执事的那些姊妹，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前边男执事讲到一口两舌，一个嘴里边有两个舌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男人容易犯这种毛病，容易犯这种毛病。但是姊妹容易犯什么毛病呢？说谗言。谗言的意思就是说毁谤的话，在下边嚼舌头，它不是一口两舌，它是有一根舌头，但是乱嚼，嚼舌头，说谗言，毁谤的话，这是姊妹，所以是两种不同的情形。有节制，凡事忠心。然后说到执事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和前边那个监督是一个意思。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在一夫一妻制的这个框架下，一定要保持婚姻的圣洁，保持婚姻的圣洁，要忠实于你的配偶。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前面讲固守真道的奥秘，但是在传讲真道的时候要大有胆量，这都是对教会里边做执事做监督的一些要求，很重要的一些规矩。教会里边一旦长老监督执事牧者能够合神心意，这个教会就会被带领起来，因为有一群人成了众弟兄姊妹的榜样。如果这一群人很糟糕，这个教会一定很混乱，一定非常的混乱。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整个执事会就是斗来斗去的，男的是一嘴两舌，女的好说谗言，弟兄姊妹想一想看，这个执事会能把这个教会带成什么样子。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要照着去做，照着去做的时候，教会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前面这些都是在讲教会的规矩，做神家里的人要有家里人的规矩，要有家规。家规这个字我想形容前面的这些内容就很明白很清楚了。下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了。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写给你。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保罗写这个教牧书信，这三封书信的时候啊，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保罗在 大概公元主后六零年六十年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你看到保罗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呢被押送到罗马。押送到罗马之后呢，这个按照罗马人的法律，一年半你就得去起诉，你就得去审判，要么定罪，要么释放，要么释放。但是保罗呢，在罗马那个地方等了两年，在他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住了两年，就是说还没有定罪。所以呢，后来很多人说，如果照着，因为罗马人的那个律法呀是很严格的，罗马人是很注重这个律法的，所以呢，这个两年后边没有再写什么内容，但实际上保罗那个时候是已经被释放了，所以保罗有一段时间他是很自由的在各处去传道。有的人说可能是去西班牙了，有的人说可能在马其顿周围在那里传道。所以给提摩太前书，前书就是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边写出来的，写出来的。保罗的心情也是很放松写出来的。但是后来到了大概四年以后，六四年的那个主后六十四年，保罗又一次被抓起来，然后过了没有几年保罗就殉道了。提摩太后书在是他第二次入狱之后写的一封书信，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当走的路已经要走尽了，当打的仗已经打完了，已经守住他当守的道，要去见主，有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那个时候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他要殉道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正是保罗在自由传道的时候，然后呢就跟提摩太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从这几个字里边你可以看到保罗他作为一个牧者的那样的一个那种温柔，那种对教会对年轻同工的那种体谅，那种扶持，那种很急切的那种关心和爱护。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他一边写信一边把他心中那个急切的那种感情都写出来了。把这些事写给你，就是指前边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内容。我把这些事在教会里边的这些规矩，神家中的这些规矩，我先写给你，我先写给你。凭着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在教会里边如何的来牧养主的群羊，如何来选监督，如何来选执事，如何让男人做合神心意的事，如何让女人做合神心意的事。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下边说，倘若这一节经文就是前边二章八到十五节，三章一到十三节这些内容的一个过渡，这一节经文一个过渡。但是这个过渡啊也是很奇妙的。这句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大概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啊，很多人呢、啊、从这个圣经批判的角度开始质疑这个教牧书信的作者。如果你是研究圣经的，你读神学，你了解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以前在这之前，这个教牧书信的作者是没有疑问的，大家都知道是保罗。可是在那之后，因为这个在希腊文原文的这个范本上啊，用词上啊，语法的结构上啊，和保罗其他的书信确实有很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就有一群人开始质疑这个作者是不是保罗，是不是保罗。可是这句话啊，刚才十四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不是保罗写的这些书信，这句话如果是一个伪造这封书信，以保罗的名字来伪造这些书信的人，你就说不出这句话来。下面，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 写给你。这句话看上去很平淡的一句话，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圣经学者是说，这一句话已经决定了他的作者一定是保罗，不可能是别人，因为委托保罗名字写这封书信的人说不出这句话来。没有和提摩太这样的一种对青年同工的这种急切、这种关爱、这种具体场景中的那种关心爱护的一种表达，没有。下边第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因为保罗写了这些事，写了这些规矩，写了这些教训，所以提摩太如果保罗不在那里，他也知道怎么行。怎样行不是提摩太怎样行，而是在提摩太所牧养的那些教会里边，那个教会可能就是以弗所的教会里边的那些弟兄姊妹，有了这些教训，他们就知道如何去行，就知道怎么行。下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神的家，神的家，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见圣经说神的家这个字在原文里边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两种解释在文法上都正确，但是呢，到底哪一种是这个地方应该有的解释呢？一种解释就是家庭，神的家庭。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神的房屋。讲家庭的时候呢，主要在侧重于家庭的成员，有成员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讲房屋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建筑，讲比如我们的教堂。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下呢，不像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教堂可以敬拜，那个时候都是在家庭里边，没有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种建筑、这种房屋意义上的那个神的家。所以在这里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神的家庭，神的家，因为前面讲的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地方神的家一定是神的家庭。天父是我们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彼此是在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团契关系中来服侍、来敬拜、来赞美主，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神的家当如何行，然后下边就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一句话保罗开始有一点过度，把一个具体的教会，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比如我们 Madison 的这间教会，一个地方性的，是一间完整的教会，但是它又是普世教会，耶稣基督身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普世教会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保罗这句话开始从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过渡到普世性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羔羊的心腹，永生上帝的家，开始过渡到这样的一个从地方性的教会过渡到一个普世教会的一个更大的框架里边去，要把我们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中来认识教会的真理，认识教会的真理。所以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不是指某一间，不单单是指某一间地方性的教会，乃是讲这个普世的教会，被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这个普世性的教会。以后这个普世性的教会要成为羔羊的心腹，所以这是一个过渡，这是一个过渡。然后下边保罗用了另外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呢，就从前边那个家庭，有家庭成员， 组成的那个家庭的那样的一个角度，开始过渡到一种巨大的一个像圣殿一样的一个建筑，用这个比喻来描述普世性的教会。从家到建筑，从地方性的教会到普世性的教会，从家庭到建筑，有了这样的过渡，有了这样的过渡。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常常会从一个概念不知不觉的就转移到另外一个概念，从一个观念不知不觉就转移到另外一个观念，这之间有一种很强的内在联系，但是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你没有办法把它区分开，因为前边也是在说神的家，前边也是在说教会，后边也在说永生上帝的家，后边也在说教会，所以你要不注意这个过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抓住这两个方面他们之间的那些区别，当然有相同之处，可是区别也很大。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讲到柱石和根基的时候，那是已经在讲教会作为一个巨大无比的圣殿，巨大无比的建筑。你知道在旧约里边，所罗门的那个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个柱子那是很宏伟的一个圣殿的一个标记，那个根基非常稳固的，所以呢，有稳固的根基，有那个宏大的柱子支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圣殿可以很稳当的坐落在那里，不至于被动摇。根基、柱子，所以已经开始过渡到一个巨大的像圣殿式的建筑物来描述永生上帝的教会，永生上帝的家。当有了这样的一个过渡之后，保罗现在开始吸引我们的目光到神的家，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教会，永生上帝的家，普世性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羔羊的心腹，是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建造起来的。而这个真理的本体，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中心，教会的根基到底又是什么呢？保罗一层一层的往下走，一层一层的往深处走。现在该让我们看到保罗要讲教会的根基，真理的本体，教会赖以成为教会，教会能够成为教会，教会可以健康成长的那个基础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十六节的内容了。在十六节，圣经在这里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无可质疑的，这是敬虔奥秘的内容。”这句话如果你这样翻译就很明白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就是敬虔奥秘，我们信仰的那个内容，那个本质是什么呢？身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连续用了几个字：显现、称义、看见、被传、信、接在荣耀里。这几个字在原文里边啊，都是同一类的字。你要读原文的时候，那个非常非常的押韵，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美。这几个内容就把教会真理的内容描述出来了，就把教会的根基、柱石和根基的那个内容描述出来了。这个根基，这个内容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保罗，对不起，不是保罗，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让我们看见，十六章是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章，是像一个枢纽一样的一章，他的那个马太福音的重要内容都在十六章里边被凝缩在那里边了。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基督他的侍奉到了一个转折点，前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用他的神迹奇事教训见证出他是上帝的儿子，后边他开始从那个地方出发到耶路撒冷，要进入他侍奉的一个高峰，就是要去上十字架。这个时候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和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宣告内容是一样的，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位格很清楚地宣告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明白基督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除了天父。所以耶稣基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耶稣基督又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很多解经家把那个彼得和磐石画个等号，以为是建造的彼得，这个彼得的意思你知道是石头的意思，但是磐石在那里绝对不是在指彼得，而是指前边彼得所宣告的那个来自于天父上帝的启示，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双关语，你是彼得，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所宣告的那位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是教会的根基。前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把上帝的启示一层一层的推进到最根基最基本的内容上来了。教会前边你以为男人这个举起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你以为女人要自守不以这个华丽的衣服为装饰，你以为监督，你以为执事女执事，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保罗顺口说出来的，不是，乃是有一个神圣的基础，乃是有上帝公义圣洁的基础在那里，没有那些基础，前边那些内容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保罗现在把这个最根基性的东西向我们提出来，教会的根基，有了这些根基，教会才赖以建造，教会能够建造起来，他才可能会有家人的那些规矩，让我们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下边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第二个方面，被圣灵称义，这个地方可以做两种解释。被圣灵称义，你看那个小字，或作在灵性里称义。从原文来看的时候，两种意思都解释得通。一方面，耶稣基督自己显出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一种灵性里的工作，都是在一种灵性的高度里的工作，不是属世界的，不是属肉身的。虽然神在肉身显现，但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灵性的高度上来成就的，解释得通。但是呢，最好的解释应该是被圣灵称义。几个方面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 喜的时候，弟兄姊妹，然后呢，圣灵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你知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到底是什么？那已经是耶稣基督将他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出来。约翰的洗礼，悔改的洗礼，耶稣基督他是无罪替我们成为罪，他完全不知罪，和罪没有关系，完全圣洁，他是完全的神，上帝圣洁的儿子。但是为什么他要去受约翰悔改的洗呢？他需要悔改？不是，他是站在罪人的位置上，替我们、带我们、为我们受悔改的洗礼，来表明他最后要在十字架上替我、替你、替我们大家、为我们众人付出罪的代价。所以被圣灵称义，而且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那里，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借着永远的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被圣灵称义是最好的解释。无论是他的降生，无论是他的受苦，无论是他的受死，无论是他的复活，整个过程都是由圣灵来见证，由圣灵来称义，显明他的义，显明他的义。而且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灵还没有来到，因为神耶稣神子还没有得荣耀。所以每一个地方，包括圣经的真理，当耶稣基督升天，圣灵被差派下来，要引导着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这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被圣灵称义的一些印证。然后下边是被天使看见，这个过程已经把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都讲得很清楚。被天使看见，弟兄姊妹，你知道七日的头一日，当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拿着香膏要去高抹耶稣，然后在坟墓前遇到了天使，他是被天使看见，他的复活被天使看见，被天使见证。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被传于外邦。外邦这个字翻译的不好，不是外邦，而是万邦，所有的国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他的门徒宣告他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让他们教导他们去遵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你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他的门徒大使命，要将他自己传于万邦，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都是这些内容。下边是被接在荣耀里，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工作的一个美好的总结。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所有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他被接在荣耀里，什么意思呢？他借着他的十字架，将一切的荣耀最后又带回到他的宝座，将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教会的根基，这是真理和注释的内容，真理的注释和根基的那个内容。再往前去，永生上帝的家就是建造在这样的根基上。 再往前去，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都是建造在这个根基上的神的家、神的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往前去，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要过一个荣耀上帝、荣耀耶稣基督的生活。怎么才能够过一个荣耀上帝、荣耀耶稣基督的生活？就是要照着神前边给我们定下的那些规矩来行。当你照着神的心意做好了前边神让我们所做的那些事，你就是神家里蒙神喜悦的一个家人，你就是你所在的教会多了一份叫上帝喜悦的内容，你就是你的这个家地方性的教会在整体性的神的教会中成了一个积极的合神心意的见证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这样的教会一间一间一间一间构成了神在普世性的这样的一个集体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代就可以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如果心腹预备妥当，新郎就会从天降临接心腹回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真理真是叫我们今天的信徒要好好的去学习。一旦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又活出这些真理，神的心意就在我们的教会中显出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显出来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在你的教会中的旨意是何等的奇妙。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成全你自己的心意在你的教会，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身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也把我们的这间教会在 Madison 的这间教会交托在主的手中。谢谢主为这间教会差派一位牧者，但愿这位牧者可以像圣经上所说，持定神真道的奥秘，能够放胆传扬神的道。也但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爱我们的牧者，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差派的。但愿这间教会在上帝的旨意中成为这个地区的灯台，来见证主的荣耀。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